悉，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太子李弘6岁时编了一本《瑶山玉彩》，为他赢得了30000匹绸缎，李治也对他赞赏有加。到了公元668年，李弘已经16岁了。这一年，他又做了几件大事。第一件，他请求给2个人追赠官职。一个追赠太子少师，一个追赠太子少保。什么人值得李弘追赠呢？被追赠少师的是颜回，被追赠少保的是曾参。当这个追赠计划报到李治那里的时候，李治又被儿子震动了一番。身为太子，能够主动以2位先哲为师，而且还隆重地为他们追赠，这说明李弘的心里有这2位老师。而向这样2位老师学习的太子还会有什么错呢？李治当即准奏。李弘的第一件大事就此办完，从此颜回和曾参又多了一个身份，太子李弘的老师。李弘在后世被推崇有加，与这次追赠不无关系。不久，李弘又办了一件大事，这件大事传递着人性的光芒，彰显着李弘厚道仁爱的人品。前面我们曾经说过，公元668年对于唐朝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李绩将高句丽灭国，完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遗愿，同时将李治时代的文治武功推向了新的高度。不过，在辉煌的背后，也有让李治恼火的东西存在，那就是远征高句丽时，居然出现了不少逃兵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逃兵现象都不能容忍，李治自然也不能容忍。李治便下了一纸诏书， 严令逃兵自动向官府自首，逾期不自首者以及自首以后又脱逃的一律斩首，妻子儿女罚没为奴婢，男为奴，女为婢。这个诏令下达之后，全国各地按令执行，并没有人对诏令说三道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弘站出来说话了。李弘给李治上了一道奏书，士兵逃亡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，有的是因为生病误了军期，有的是因为被俘虏，有的是因为渡海时溺水而死，有的是因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带被敌人杀伤。而现有的军法规定，不因战亡则同队奚作，因此当有人发生意外后，与这个人同队的人害怕军法处置，就会选择逃亡，而政府因此就将他们的妻子儿女罚没。事实上他们是情有可原的。左传里说，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，不如放过一个有罪的人。那么对于逃亡将士的家属，不妨免除他们被罚没发配的刑罚。李弘的奏书递上之后，立即得到李治的肯定，一时间很多家庭因为李弘的奏书得到解放，太子的仁慈有口皆碑。李弘只是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把人当人。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太子真正做到呢？不久李弘又将自己的仁慈具体化了，具体到太子宫的士兵身上。当时关中大旱，粮食紧缺，李弘无意间看到有的士兵饭中夹杂着鱼皮蓬食，这些东西显然不是无意加进去的，而是有意为之，为的是节省粮食。李弘看了之后心中不是滋味，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来，私下里却安排人给这些士兵的家里送去了米。既然自己的能力还不能普济天下，那么就从普惠这些士兵开始吧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公元672年，李弘20岁了。这一年是武则天与李弘母子关系的分水岭。这一年10月2日，李治下了一道诏书，命令太子李弘监督国政。在他看来，李弘已经20岁了，该是他接受锻炼的时候了。这并不是李弘第一次受命监督国政，早在10岁时他就有过受命监督国政的经历， 不过那时候他毕竟只有十岁，还只是一个孩子。现在他20岁了，已经是个成年人了。对于李治的这道诏书，武则天的心中百味杂陈。一方面他为儿子的成长感到欣慰，另一方面他又有一丝隐忧。让太子监督国政，是否意味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会被压缩呢？武则天手中的权力集中在后宫，那里是他权力的主战场。由于李治身体状况不佳，同时很多国事又由武则天来掌控，一旦太子全面监督国政，是否意味着要从武则天手里分割权力呢？这就是武则天所不愿意看到的事了，也是不甘心看到的。皇家的父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的关系，而在武则天身上，皇家的母子关系却成了最微妙的关系。古往今来，只要皇后或者太后有权力的欲望，那么母子之间的冲突将会不可避免的发生。这些冲突曾经存在于西汉吕后与皇帝刘盈之间，也曾经存在于武则天与四个皇子之间，更存在于慈禧太后与同治、光绪两任皇帝之间。一切都是权力惹的祸。李弘受命监督国政不久，他在后宫的一个角落里意外地见到了两个人，他被两个人的遭遇惊呆了。李弘不期而遇的人是他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，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。两位公主因为母亲萧淑妃与武则天有过节，已经被幽闭在宫廷监狱很久。李弘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20多岁了，但是还没有嫁人。那个时代，20多岁还没有嫁人，那就算很老很老的姑娘了。长孙皇后与李世民结婚时不过13、14岁，武则天被李世民召进宫时也不过13岁，而益阳、宣城两位公主已经20多岁了，大好年华在宫廷监狱中被无情的消磨。仁慈的李弘按捺不住愤怒，他跑到李治和武则天面前，要求解除益阳、宣城两位公主的监禁，同时请李治选择上好人家为两位公主赐婚。令李弘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请求居然引发了母亲的暴怒。他第一次看到母亲在自己面前发那么大的火。李弘还在据理力争，武则天却已经不耐烦了，指着正在站岗的义卫权益王遂谷说道：“不就是想让他们俩嫁人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把他们俩嫁给这两个义卫。”李弘惊呆在原地，堂堂金枝玉叶、当朝皇帝的公主，就这样嫁给两个值班的义卫。李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是他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明明看到母后指向了那两个义卫。如果说一般人家的女儿嫁给义卫是不错的归宿，因为义卫的出身也是有要求的，义卫一般也是根红苗正的官宦人家子弟。然而这是皇帝嫁女儿啊，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儿。益阳和宣城两位公主婚后的生活幸不幸福呢？ 习惯宏大叙事的史书没有记载，倒是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里有一段演绎。 怎么，两位公主婚后的生活不尽如人意？ 两位公主早已经不是公主，她们的生活甚至不如一个平民的女儿。她们不仅要忍受自己崇高血统所无法想象的落魄与贫穷，还要忍受每夜她们的丈夫运用人间最庸俗的智慧而构思的恶意侮辱，运用男人最粗糙的心灵酿造的冷落和孤独。她们的面容由于命运的不公而写满了对生活的恐惧和惶惑，而脸上唯一的饰品仅仅是丈夫酒后的殴痕。儿臣始终不明了，母后，如果您嫁出红白莲公主真如人们所愿，是为了解救两颗无辜受虐的心灵的话，那您为什么要把他们嫁给目不识丁而又血统低贱的门卫呢？ 即使史书上没有明文记载，我们也能够想象两位公主婚后的生活样子。如果两位公主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，那么他们在夫家将会是众星捧月。然而这两位嫁出去的公主是已经被废黜的萧淑妃的女儿，尽管身上也流淌着皇家的血脉，但皇家已经不把他们当成公主了，那夫家还会吗？如此一来，在益阳和宣城两位公主的婚礼上，太子李弘与母亲武则天便产生了严重的分歧，母子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。放在一般人家，母子没有隔夜仇，而放在皇家，放在武则天这样一个有权力欲望的母亲身上，母子是亲人，也可以说是仇人。冲突可以有，但武则天从这件事上已经看出来了，太子和自己不是一条心，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体系，两者不可调和，格格不入。如果理智健在，居中调和，母子之间的关系兴许还能缓和。倘若理智不在了，自己这个太后怎么跟这样一个皇帝相处呢？她现在就表现自己的仁慈，为益阳、宣城两位公主出头，那么登基之后是否会给王皇后、萧淑妃翻案呢？这些武则天不能不想，也不得不想。时间就这样走到了公元675年3月。这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李治因为长期患有头疼的毛病，痛苦不已，因此产生了让武则天摄政的想法。这太好了，这正是武则天日思夜想的事。但却不是大臣们所愿意看到的，因为在大臣们心中有礼法在对武则天说不。中书侍郎郝处俊得知李治这个念头之后，便给李治上了一道奏书：皇帝管理国家，皇后管理后宫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曹魏时曹丕曾经下过诏令，即使皇帝年幼也不允许太后干政，目的就是阻塞祸患的根源。那么皇帝您为什么把高祖太宗打下的江山不传给子孙，而传给皇后呢？郝淑俊之后，另外一位中书侍郎李义彦也上书规劝，他的建议是为了江山社稷，陛下最好接受。李治让武则天摄政的念头刚发出一点小芽儿，就被大臣们给掐灭了。事情就这么完了？看上去完了，其实没完。一个月之后，